提你啦，马拉松咧系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咁喺今晚嘅11:30开始，港九新界啦就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嘅封路安排，直至到听日星期日啦，大约系下昼嘅4:30。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有语音指示，任何人未学过都适用 ，AED 睇得到，用得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阿瑞，你是我的太阳，因为你吃嘢不做嘢，做嘢打烂嘢，真的令到我好兴。你是我的月亮，因为我认识的人当中只有你拥有一块咁长的月亮面。但是在风骚大家庭里面，无论你块面有几长，你都是好像我的家人一样强。情人节快乐。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家千言万语凝聚爱。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现在用的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很简单，大家快点登记吧。 湾区节目内容是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啊，今个礼拜湾区生活一小时继续有我的好拍档 PC 施俊卿。早晨 早晨啊， 早晨啊，同我哋讲下呢，喂，情人节咁样，即係嚟緊呢，即係下个礼拜二就情人节啦，咁啊，即係有冇想法啊，或者我都知道你返到去湾区嗰度开始有啲情人节嘅摆设啊，或者有啲情人节嗰啲 decoration 未咧？各大商场或者各大消费嘅点子嗰度吓， 我谂应该系全，即系又唔好叫全部啦，大部分嘅一啲商铺咧都做紧一啲同情人节有关嘅优惠。 系真系噶，哦，咁 啊， 可以有，例如有啲咩优惠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饮食啦，一定系，跟住首饰啦，我估首饰咧就见得比较多嘅。 系首饰，即系买下啲戒指啊、钻石啊嗰啲啦，饮饮食食啊，多唔多呢啲优惠？会唔会有啲情人节套餐已经推出咧？嗱，讲真啦，打边炉嗰啲咧，即系香港就会觉得，即系好似霎下霎下，好似情人节唔多浪漫啊。但系咧，内地真系冇嘅，即系真系内地咧情人节咧可以咧啊，好温暖咁样咧，即系用火锅嚟一齐去将个心扣在一起。我印象之中咧，佢哋有啲宣传语句咧，令到火锅都几浪漫嘅，可以讲到嗰件事。 同埋，我觉得系啲铺头咧会因应住个节日嘅气氛咧， 系 佢粉饰到好靓，好配合嗰、那个节日嘅气氛。 嗯， 系啊，即系例如火锅店，佢可能都 decoration 到。哇！即係你覺得行入去嘅時候都係一個打卡點， 係係係。 咁我覺得呢一點咧，先係最重要。即係我唔係淨係食嗰個情人節套餐， 嗯、 我入到去都感受到，哦，兩個人之間喺呢一度，我記錄咗呢個時刻有幾甜蜜啊！ 同埋有好多文青嗰啲打卡 cafe 咧、 嗯， 即係內地啊都好盛行。你都知道譬如深圳啦，或者廣州啦，即係灣區入面其他城市啦，都好多呢啲文創園區噶嘛。 冇錯， 其實嗰啲文創園區咧，嗱，依家通過 個關，你可以翻內地走一轉啦，或者翻灣區走一轉啦。其實都幾多嘢睇嘅。你翻到啲文創園區啊，有好多打卡嘅咖啡店啦，你可以打卡啦，可以飲咖啡啦，可以睇書啦。佢有啲書嘅供應俾你，真係做一個真文青啦，唔係偽文青啦。第二、第三咧就係嗰啲文創園區咧，好多畫廊嘅。嗱，嗰啲畫廊咧。你就唔好問我話邊一幅咧可以做藝術創投，邊一幅會升值咧？我答唔到你嘅，我真係唔識嘅。不過喺呢啲畫廊入面，你有陣時睇呢一類，因為佢哋佔地好大，一個畫廊咧三層樓，咁你一路行一層咧就成四千尺，咁你一路睇一路睇都已經。用腳去行啊，都行咗個零兩個鐘，隨時一間好大嘅 gallery 係咪先？ 喂，不過講開 gallery 之後咧，其實咧附近都有啲鋪頭仔咧，尤其是講緊情人節啊嘛，都會有一啲咧畫你哋嗰啲卡通公仔咧，即係會有一啲叫做 即係將你 Q 版化咁樣係 啊，手提袋啊、衫啊，甚至畫咧俾你放喺屋企，其實都多 嘅，係都正嘅。咁啊，大家即係享受一下情人節嘅氛圍啦。咁啊，情人節嘅正日就唔係假期啊，好多人都會推前咗情人節去慶祝一下先嘅。即係喺今日禮拜六啦，同埋聽日禮拜日咧就享受一下。咁啊，順帶一提啦，咁西九方面咧都有呢、這個叫做極光體，我同你都去過冰島啦。今次咧就揾嚟一個瑞典嘅藝術家咧，就一個極光嘅表演或者極光嘅一個展覽啊。咁咧、 哦， 大家又可以攤喺個草皮地嗰度，理想化咁樣諗啦。咁要睇下天氣就唔就嘅。 唔係，我想睇有幾似咯。 系啊， 同埋极光喺唔同地方睇嘅颜色系会有机会唔一样。 系啊，咁啊有香港有机会睇到极光，可能都系正嘅。咁大家即系抽啲时间去欣赏下呢啲免费嘅艺术装置啦。咁样，总之大家就情人节快乐， 情人节快乐。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今日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湾区生活一小时咧，阿欧啊，请嚟咧香港应用科技研究院嘅首席科技总监许志光博士啊，许博士，早晨啦！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许博士，嗱，今日咧同你去倾偈咧，喺个创科嗰度咧，我都想问多啲嘅，因为依家好兴 ChatGPT 啊嘛，系咪先？全球都讲紧啦，系咪啊？咁但系我哋而家喺由湾区出发去讲下先。嗱，我知道咧，你喺较早嘅时期咧，都有翻到内地嗰度教学嘅，或者依家都有翻去内地嗰度去叫做教书啦。咁啊，你觉得香港嘅学生同埋内地嘅学生嘅区别系点咧？定还是慢慢都融合得好好噶啦？咁样咧，交俾你讲下先。 好，唔该晒。嗱，其实就嚟讲，我就以前就喺依个香港嘅大学嗰度咧，就教咗二十几年书嘅。咁亦都即係中間咧有好多啲，譬如話係啲交流啊，咁啊喺內地嗰度，同埋亦都我哋就即係有好多啲即係課程咧，就有好多內地學生嚟讀嘅，咁所以對學生嗰個了解咧就係都幾多下嘅咁啊。咁如果你講話即係話，首先就係話即係依個內地嘅學生，咁就即係話點樣咧？就佢哋就好就即係中意即係嚟香港嘅，咁因為咧就其實嚟講咧，佢哋會覺得就幾樣嘢啦。第一個咧就是香港嗰個學校嘅國際排名係高嘅，係。咁另外一方面嚟講咧，就佢哋會覺得喺香港咧就有好多嘅即係國際嘅視野。咁就即係佢哋個課程啊，同佢哋內地嘅學校咧就有啲唔同，教法唔同，於是有新鮮感。咁就好似即係佢哋就有啲新嘅即係好處學到嘢。咁但另一方面嚟講咧，就香港嘅生活咧就比較上就接近內地嘅生活，即係同佢啲西方國家嚟講，所以佢哋亦都好中意落嚟嘅。咁所以其實嚟講，基本上嚟講就佢哋就即係即係就會就有依個咁樣嘅誘因，就亦都好中意喺香港嗰度留低。咁但另一方面嚟講，香港學生咧亦都好中意咧同啲國內嘅學生咧就交接。 咁所以其實而家嚟講咧，即係個互動咧係越嚟越多嘅。我即係睇，即係譬如話係由好耐以前到而家再近期啲嚟講咧，就基本上嚟講咧就係越嚟越多啲交流，亦都係交流得越嚟越好嘅。 嗯，咁許博士就注重創科方面啦，係咪先？咁特別係創科，你會見到近幾年咧，其實都唔近幾年，近呢個十年咧，我就熟悉投資市場多少少啦。你都知道深圳，哇，都係好多內地衝出國際嘅啲科技巨企啊，去做一啲啊，有冇機會做啲交流啊，做啲叫做參觀啊咁樣，咁就促使到咧啊，成個灣區入邊咧啲尤其喺創科界別咧，大家可以互聯互通得到啊。 其實係好多嘅，而家個情況係越嚟越緊密嘅。咁其實嚟講就頭先你講到咧，就國內已經有好多啲即係創科又好，或者叫做我哋叫做技術嘅機構又好，譬如騰訊啊、小米啊各方面啊咁樣啦。咁佢哋嚟講咧，就好多時候咧就都係會即係做啲嘢就越嚟越先進。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嚟講，譬如話啲有一個我哋會睇到咧，就係話即係國內嘅學生佢哋就比較上咧就係多一啲學生咧就好注重呢個技術上嘅發展。咁點解咧？因為佢哋會覺得咧，即係其實就即係嗱，呢個都有少少香港同埋國即係內地嘅分別嘅。 係 香港嘅環境咧就比較上就近啲投資嘅，呢係真嘅。即係譬如話點樣啲科技機構融資啊，各方面嘅即係國際標準啊，各方面 或者創科咧一去就去 FinTech 㗎啦。 係啦， 咁就唔同嗰啲啊，我哋點樣喺大數據啊、AI 人面辨識啊咁樣，可能就又少啲咁樣係咪？ 嗱係啦，嗱，所以如果你話係比較深入啲嘅技術嘅咧，就其實發展機會咧，就係譬如喺國內嗰度係多啲嘅。咁所以基本上嚟講咧，就即係佢啲學生嗰個重點唔同。但係而家咧，其實有一個好特別嘅，你講到即係國內嘅科技公司咧，就呢個好好嘅問題嘅。因為點解咧？ 你熟悉啲啊？ 唔係，因為 我識嗰啲 number 嘅啫。 唔係，因為嗱，就星期六就唔好講 number 啦，即係講嚟講多啲感覺啦。 你我都唔敢講啦。 嗱，其實嚟講咧，就如果你話係即係譬如話以前嚟講，啲人咧就即係會覺得嚟香港咧就係話即係主要就係譬如喺香港嘅國際公司即係做下嘢啊，攞嗰啲國際嘅公司嘅經驗。但其實而家咧就其實多咗啲嘢嘅，就點樣咧？就係、是、除咗國際嘅公司之外咧，亦都有啲咧就係中資嘅公司，但係香港就係即係連喺外邊。咁所以其實而家咧，無論係香港嘅學生或者係內地畢業生咧，佢哋咧就即係有幾個選擇啦。第一個咧就係喺即係當然就係喺香港國際公司工作啦。第二個就係香港嘅中資機構嘅工作。第三個咧就係譬如話翻內地工作。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好多學生咧就係遊走喺呢幾個環境，就越升越高，升得好快嘅。即係點樣咧？即係可能就譬如話你首先你就喺呢個香港嘅國際嘅機構即係做咗啲嘢，跟住咧你咧就走去香港嘅中資機構就升咗級。咁跟住再過幾年咧就喺國內有個好大發展。咁你再過幾年咧就會跳翻出嚟，即係再喺香港嘅。无论中资有国际机构，就即系所以佢哋咧，因为唔同嘅经验，就亦都即系有一个好强嘅水准，咁就所以咧就即系呢个喺个内地同埋呢个即系特别湾区啦，同埋呢个香港嗰个融合咧，其实呢个你睇到呢个现象咧，就系而家慢慢咧系越嚟越紧密嘅。其实 系啊，咁啊，头先提过一啲科技巨企咧，其实譬如喺美国都有分布嘅，即系讲紧一啲中资嘅科技巨企系咪先？咁你见喺美国都有即系上市，你就知道啦。咁所以概念有啲唔同啊！舊時我哋成日要做啲跨國企業，原來我哋內地嘅企業已經可以跨國咯，即係嗰個原點唔同啊！舊時一畫到個原型咧，就出到去外邊，但其實內聚你已經可以做到啲跨維度或者跨國家嘅一啲企業咯，大企業喎，仲要係 係啊！呢個係，所以就話而家嗰個發展係好嘅，即係當然嚟講咧，就亦都因為而家呢個世界咧，亦都真係好多地方咧需要一啲創科或者新嘅科技發展嘅。咁所以點解而家咧即係技術嘅含量係高嘅？但係就我亦都想講一樣嘢，就係有時就唔係話淨係話做技術嘅，因為你任何一個技術公司，佢譬如話佢出嚟就話你嘅產品啊，點樣同個市場啊連接啊，呢個財務嘅安排啊，各方面都有嘅，所以其实咧，亦都有好多叫做乜嘢咧，就系叫做帮助呢个科技企业嘅商业机构。咁呢个咧好需要嘅，亦都有好多系咩咧？我哋本来系技术出身。但係譬如話做咗兩三年技術之後咧，跟住佢哋有啲咧就轉去做 marketing 啊，即係有啲咧就轉去做呢個其他嘅範疇啊、融資啊各方面，咁都有嘅。即係所以其實而家呢個發展咧係好嘅，其實 依家study 多咗咧嗰啲 finance 嗰啲公司嘅 background 咧，你就會發現咧創科應用咧真係好無邊無際啊！頭先我哋簡單咁樣講話 AI 人工智能已經爭好多，大數據有一班 SaaS 雲端處理，哇！嗰啲 幾每一個部件咧都有唔同板塊，係咪先？ 係啊。 嗱，頭先我哋咁樣羅列咧，其實叫做應用科技咧，真係可以喺成個無論商業啦，以至喺個創科維度咧，應用得好多。嗱，我哋又輕鬆翻少少啊，博士啊，你翻到內地嘅時候有冇啲？住宿啊，或者啲飲食體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而你初期翻到內地，即係都會去教下書啊、發展嘅時候，喂，有冇啲習慣好唔習慣同我哋 share 下好嘛？ 嗱，其實如果你話即係初期嚟講咧，就即係啲習慣係有即係有啲唔同，因為食嘅嘢嘅口味嘅唔同方面， 即係辣得滯， 係啦，真係我試過，唔係有一個好有趣嘅古仔就係咩咧？就係有一次咧，就係一個晚宴嗰度，咁就有人就問我，就晚宴咁有時就飲少少酒啦，佢問我就話飲唔飲白酒？咁我覺得冇問題啊，即係香港飲餐酒即係紅酒白酒咁樣 嘅，喂乖啦， 係啦，但係原來咧國內個白酒咧就唔係就係譬如茅台嗰啲高純度酒，所以一嚟到咧，我就好驚啦。咁咧就同佢講識話，即係咁呢個就有少少即係呢啲叫有趣嘅故仔啦嚇。咁但係其實你問我嘅話咧，就其實就即係可能因為我本身個人咧就即係比較習慣啲唔同嘅文化唔同咩嘅，咁所以話食啲唔同嘅，即係譬如太辣嗰啲就成頂唔順啦，呢個係真嘅。咁但係就問題就即係各種唔同，即係我覺得嗰個分別不大。但係你頭先講到呢個講咗個好好一個 point 就係咩咧？就係話而家即係話灣區同埋即係香港嗰個融合咧，其實你睇到嘅就係譬如話而家啲香港嚟講就多咗啲，譬如話好多唔同內地地方嘅食物。咁另外內地嗰度亦都多咗好多香港嘅牌子。試過咧，有一次咧就即係好有趣嘅事件咧，就係咩咧？就係有幾個香港嘅學生，即係有以前我啲學生嚟嘅，咁就畢咗業，咁咧就去到即係深圳嗰度就玩。咁啊，佢嗰度有啲以前啲同學啲朋友啦，亦都有啲新嘅朋友，咪一齊食飯。佢咧結果咧就好失望，因為佢去到嗰啲，發覺佢哋去親嗰啲咧，都係啲佢哋揀係香港嘅牌子。其實佢哋咧就想試啲新啲嘅嘢， 當地嘢。 但係對佢哋嚟講咧，佢哋都即係佢哋喺佢哋嘅。即係喺灣區住嗰班人嘅眼光裏面咧，即係嗰啲嘢都好浪地噶啦，已經。即係佢哋都平日都係咁樣嗰度啦，所以就即係你睇到由依度咧，你睇到咧就係其實佢哋個融合咧，其實而家係慢慢咧就越嚟越好嘅。 係咁啊，就係嗱，今集咧時間所限啊，同咧許志光博士啊講住咁多先啊，下集咧再請啊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嘅許志光博士咧同我哋啊去多講少少啦。啊，頭先未能提及嘅一啲，除咗內地學生啊、升學啊等等咧，仲想講下咧。應科院啊，同一啲內地同事點樣可以環環緊扣，可以 work out 得到啦，又點樣溝通良好啦咁樣。特別係我哋而家叫後疫情年代啦，有咩係啊激活咗，有啲嘢幫到手，有啲嘢反而更加緊密喺個溝通方面或者一個叫做合作方面。咁啊，下集等啊許博士同我哋多講啊，唔該曬你 ，thank you。忽已变阴，有时我兜一转风，风忽已刺骨。很多东西很可恶，很多东西偏偏可爱，在你走过来。我们要数一晚星，星璀璨至今。我们要哼一阙歌，静下来接近。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是现实至少可爱，在全人类活过。为何为何密云在散开？为何为何艳阳在绽开 ？I just for you， 一瞬间有未来。世代太难有天真的，我们要还以天真的。想的才是爱，在浮在沉，二人在脱胎，没愁没烦，二人没有爱。I just for you， 一瞬间吻下来，世人会忘记当初的爱人，要唯独当初的爱，而爱全人类活过去爱。 生温暖之感。我陪你开一次心，就别无缺乏。又或是现实都不可信，但事实至少可以同在，而同在才可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学生每日上课之前要做快测的要求将维持至到今个月28号。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如果中学、小学和幼稚园恢复全日面授课之后的运作畅顺，疫情稳定和咨询专家意见之后，有机会在三月取消有关要求。蔡若莲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二月起学校陆续恢复全日面授课，学生会留校午膳和有课外活动，学生的防疫意识较弱和属于重点保护群组，所以学生做快测能够让家长放心，减低爆发风险。他指出，中学跨境生回港上课以来安排畅顺，德式莲塘香园围口岸巴士班次较其他口岸疏，已经反映情况，巴士公司会再作调节。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巴西总统卢拉，拜登说他们在应对气候变化和保护民主、免受威权主义威胁方面拥有共同价值观，两国必须继续捍卫民主。卢拉形容前总统博尔索纳罗执政期间，巴西自我边缘化了四年，正是努力在世界上重新定位，又说他不能容许在前年一月和上月分别在两国国会发生的冲击事件再出现。报道说，巴西政府争取更多国家向亚马逊基金捐款，支持雨林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项目。卢拉说，亚马逊雨林在前政府时期曾经遭受侵害，他和拜登可以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和不平等问题。路透社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拜登正是考虑美国政府向有关基金捐款支援保育工作。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的发言人证实，联邦调查局人员在彭斯位于印第安纳州的寓所之中再检获一份有机密标示的文件。发言人强调，今次是在双方同意之下安排联邦调查局人员到彭斯家中，又指彭斯和法律团队与有关当局充分合作，除了找到附有机密标记的一页文件之后，联邦调查局人员亦都找到另外六页没有这一类标记的文件。彭斯的律师在初步检视之中未有发现相关文件。联邦调查局搜查期间，彭斯和太太都不在家，法律团队一名成员在场。当局上个月在彭斯家发现另一份标示为机密的文件，前总统特朗普和总统拜登因为未交还机密文件正是接受调查。美国商务部表示，因应上个星期发生的中国气球事件，华府公布新一轮制裁计划，将六间中国实体列入贸易黑名单。商务部指控这些实体支援解放军的航天计划，包括气球和相关部件。中国外交部多次重申，气球因为意外误入美国领空，批评美方利用事件对中国进行信息舆论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潮湿有雾，日间温暖，星期二北风增强，天气显著转凉。 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维利道。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喺新界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合石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另外啦，马拉松咧有特别嘅交通安排噶，喺今晚嘅11:30开始啦，港九新界咧都会分阶段实施临时嘅封路措施，至到听日星期日嘅下昼大约4:30。咁封闭嘅道路咧就有弥敦道嘅亚街路街同附近一带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丁九桥和长青隧道都是去九龙方向，西隧就去港岛方向，东区走廊、江乐道中和部分的轩尼斯道都会封闭的。而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的管道就维持正常行车。另外西隧去港岛方向的管道就会在星期日的凌晨12:45开始封闭，大家留意返。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山公路、海运台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候选金曲包括 《恐惧蚕食心灵》，作曲 K.W. 朱敏熙，作词黄伟文，主唱郑欣宜。我们的快乐圣诞，作曲吴国敬，作词小美，主唱郭富城。戏流，作曲冯汉岭 ，Tony Why Not， 朱林，作词钟雪，朱林，主唱 Cloud 云浩影。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请即登上香港电台网页 rthk.hk 投选你心目中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2月18日。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星级有形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自选菜式，还有有形优惠添。呢啲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食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形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啲嚟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 O、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喂，返返嚟湾区生活一小时 PC， 我就知道你过去嗰个星期呢你就去咗广州做嘢公干咁样啦。有咩体验带返落嚟先啦，由你过关嗰一刻开始讲啦，不如好唔好？ 我諗首先呢，如果由过关开始，我就会同大家讲係由买飞开始嘅。 好啊好啊。 係啊，因为呢当你选择去喺边个高铁站落车呢，其实都系一个问题嚟 嘅。首先问一样嘢，你今次唔系搭和谐号上去嘅，亦都唔系搭叫做路面嘅交通工具，你系搭 高铁上去嘅。 咁就直情喺西九个高铁站嗰度买飞咯。 冇错冇错，其实都唔可以话西九高铁站买飞，高铁站入闸啫。 系 买飞咧就用翻我哋嘅一啲叫通讯平台啦嘅、一啲 实名制嘅通讯平台啦。首先你要喺嗰度叫做绑定咗你 嘅金融機構嘅帳户啦，實名制咗。嗰月幾樣嘢係環環緊扣咁先可以做到 PC 你講嗰個 嘅。但係今次嘅重點咧，要分兩個嘅。就是我在香港買香港的鐵路飛上去，所以我用的銀包，我們的地域銀包就是用回香港的。 哦， 是的。 但是個貨幣怎樣轉換呢？這個都是 港幣來的， 要給港幣的。 港幣來的，所以你是綁定一個香港的銀行機構的卡，就綁定進去這個香港的 支付工具， 支付工具的銀包裡面。 嗯， 是的。那這個，這個呢就是通過個支付平台直接去買個高鐵飛嘅， 係咁就用港幣去買啦，係咪先？好啦，嗱，買完張飛，咁你今次個目的地係廣州南站？ 我今次廣州東站， 東站係 啦， 哦， 冇錯。咦，咁廣州南同廣州東有咩分別？大家會去考量嘅時候，會去決定啊，應該選擇邊一個站咧？係啊，你有冇去過先？廣州南同廣州東？ 我記得我去過一個站，但我唔記得係南定係東啦。咁一個咧就係近佛山嗰邊多啲嘅， 一個近番禺嘅， 係番禺多啲嘅。 廣州南就係近番禺嘅， 係 啦。咁廣州東站咧就係近天河區。 天河區 ，OK。 咁所以如果你要選擇喺市中心多少少啦， 系 咁我就会选择去广州东站， 嗯， 系啦。咁我选择去呢、這个番禺近啲嘅话咧， 系 咁你可以考虑喺广州南度落车啦。 系咁啊，嗱呢啲就系你因应你要去嘅地点啦，而有所转换啦。嗱，买飞嘅过程畅顺啦，咁样系咪全程都喺个高铁嗰度都要戴住口罩？呢、這个 全程都系戴住口罩， 除非食嘢啦，喺餐卡嗰度啦， 系啦，或者其实都唔一定系餐卡嘅，佢都会有啲小姐姐咧，就会攞住啲 小食啊、 小食啊、便当啊，咁睇你有冇兴趣，或者你有冇需要饮呢个咖啡奶茶啦，咁样佢都会提供。 是咁样一个几好嘅体验，因为都系个零钟你就翻到去广州啦。其实 同埋好快啊，佢写可能要一个钟头九个字咧，先去到广州东嘅。 嗯， 系啦，咁到最后咧，实际系用咗个半钟头就到咗啦。 嗯，咁一定系比相对快嘅，因为比你个体感上更加系着数咗或者快捷咗啦。 系 咁动车嘅强就系喺呢度咯。咁高铁嘅网络就系比我哋之前嗰啲和谐号就会好啲啦。咁但系即系旧时，譬如你喺深圳搭和谐号咧，就分几个站噶嘛。 系 咁即系变咗要站站停咯，冇得飞站咯。但系你而家点对点一上就已经可能西九龙一个站，下个已经系深圳站。深圳已經第二、第三個站已經去到你嗰啲廣州啦， 係 啦 係啦，跟住就已經上平啊、 上平 啊咁樣， 都係咁樣行法咯。咁但係個時速都真係高啲嘅，老老實實。咁所以幾好嘅體驗。好啦，嗱，即係搭車講完啦，落翻去啦，即係叫做喺你工作嘅地方之餘做完嘢啦。咁有冇啲食食買買玩玩嘅經歷啊？或者你嘅觀察係點啊？ 首先講食之前咧，我講下啲交通先啦，即係落咗地啦，落咗高鐵之後點樣處理啦。 好啊。 咁一般嚟講咧，我哋就坐呢個叫做的士啦，即係佢哋嘅公車啦，即係公嗰啲叫咩出租車。係啦，佢哋叫出租車嘅。係啦。咁另外咧。基本上我哋而家兩個嘅高鐵站啦，即係廣州東同廣州南咧，其實都駁咗落去地鐵嘅， 係 即係你只要行出個站咧，行出少少，基本上就可以落翻個地鐵站度咧坐地鐵嘅。咁基本上我都再睇咧，其實都整個廣州都接近通曬噶啦，即係你可以考慮 係 坐地鐵嘅， 係 你唔怕要轉折少少嘅話咧，其實地鐵都係一個好嘅選擇， 因為好多條線嘅其實廣州個鐵路網，你都知道依家廣佛同城啦。今時今日你可以由廣州搭地鐵去到佛山啦，去到番禺啦，係咪先？咁呢啲全部都係用咗高鐵轉完高鐵之後，你用翻佢本身嘅廣州地鐵已經可以做到嘅一件事啦。 即係如果我自己就會覺得，可以考慮坐地鐵多啲嘅，即係雖然我坐咗出租車啦，原因係咩咧？就是、因為我坐過出租車之後就發現塞車嘅情況都係嚴重嘅， 係 再加上咧，我諗如果以前咧，大家都會了解到，可能買車嘅時候，以前會講，喂，買車好容易。但出个牌好难，而家唔系啦，而家买车好易，出牌都好容易。 即系广州方面 系啦，基本上成个国内都会出现呢个情况嘅。系点解会咁样呢？ 电能车推广咯， 系啦，因为以前咧我哋叫做出蓝牌啊嘛，即系越 A 越 B 咧，蓝色嗰个牌咧， 系 啦，嗰、那个牌咧系要摇号嘅，因为可能我哋都会考虑就系嗰个车太多咧，废气会太多啊，或者车辆呢、這个路面交通会太多车嘅时候咧， 系 需要摇号。 可能會搖幾年都未必搖到你嘅。咁但係而家咧出電能車咧係完全唔需要搖號嘅。 係 係啦，講緊國內一架電能車咧，可能十零萬你就已經可以買到。 有啦，直情近排有啲上市公司唔講邊間啦，去到四五萬蚊一架都已經有啦，做緊春節優惠咁。 哇！ 咁我成日覺得四五萬蚊就真係可能個續航力又冇咁強啦。咁、但係調翻轉頭有陣時候我都幫啲汽油車啲司機去講喎，內地譬如跑慣大江南北嗰啲咧，跑慣國道嗰啲咧，佢又覺得其實今時今日啲電能配套都真係爭啲，因為你有陣時嗰個心好驚啊，你可能去到得翻十公里，你唔知邊度有插電站啊，仲係呢一嘢嘅。咁但係你入油咧，就反而油站就容易啲搜殺得到咯。嗱，我唔知道油站可唔可以對應到每個油站隔離都有充電站。如果咁樣咧，就真係可以好普及咁樣推動電能車啦。 我其實咧喺今次嘅行程當中咧，喺個出租車嗰度咧，都同司機傾咗好多偈嘅，係啊，都打探一下究竟而家廣州嘅情況啦。 個行程係點啊？ 係啊，我哋咧都了解咗咧，好有趣嘅。就咧，而家講緊出租車同埋叫做平台車咧，係啦，嗰、那個分別係講緊十倍 啊！哦，即係 平台 網約平台車多啲， 喺市面上多咗十倍。 即係你意思係網約平台車啊嘛？係 啦， 即係類似滴滴出行啊咁樣 啦， 係 啦，冇錯。咁所以咧，可能你會見到好多車嘅原因咧，亦都係因為咧，我哋見到平台車多咗好多。咁佢哋會用自己嘅汽車嚟做生意啦。 係。 咁但係透過呢一件事咧，了解咗一件好重要嘅嘢啦。我哋之前有講好多電能車嘅分別啦，尤其是直接充電啦，定係換電好咧。係。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原來咧，佢哋話咧，佢哋嘅出租車裏面咧都有一個品牌嘅換電車喺度啦。佢話：嘿，佢哋覺得呢個車好唔方便。誒，點解會唔方便咧？佢話主要原因咧係佢哋有一段時間咧好多換電車，大家都覺得換電會比較方便同埋快捷嘅。 啊，我都係咁諗啦。如果未用過嘅話， 點知原來就係佢咧好多人去某一兩個充電站度換電，即係換電站換電。 係。 咁然之後咧，啲電都未充完咧，就要換俾你啦。 哦， 咁所以咧就會發生，可能個電充咗30-40%，然之後就要換入你架車度，所以你只能夠揸多30-40%，又要再去換電。 咁又搞唔掂喎。 係啦，其實即係話插電嘅速度咧，佢 recharge 翻自己嚿電嘅速度咧，其實都未能夠去供俾你嘅應用多。 係咁啊，慢慢等科技先進啦，跟住再令到個價錢普及化啦、平民化啦，咁啊應該會再好啲嘅。咁啊，继续俾啲时间去推演啦。讲真，电能车喺呢个世界上边都系讲紧十年有多啫，即系普及啲咁样讲。咁所以就大家睇下个时代点样去进展啦。好啦，咁啊，同PC讲住咁多，我哋听只歌啊吓。我都知道咧，你喺广州嘅经历啊。好可以同我哋再多啲去 share， 头先讲食买玩都未讲到，讲下物价指数都有排讲啦。我听首歌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找不到路向，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平凡像我这种女孩，声音未够铿锵，谁心里璀璨就如夜空星，落马步可一起闪亮，随声可带动脉搏，肢体语言银河。 如何酝酿，叫世间可听我分享。凡尘俗世，多少女孩同时代在叫嚷。我活法梦，你活法梦，置身宇宙，去维护这地球，同冲出去求来合力，并发出意与光，去造就更多星球。七姊妹们伴我在旁，齐心将梦手牵手，晚空摇着百火，明亮中。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一首歌之后翻嚟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PC 嗱，翻到去广州，我想问一下你，头先就话观察到塞车嘅情况好严重，咁、建议我哋搭地铁啦。咁、你都知道，如果喺广州咧，就佢嘅 IC 卡就系叫羊城通啦。 系 啦，咁我自己都有一张嘅，其实咁好似深圳咧就容许埋八达通可以互联互通嘅，咁但系广州就未容许呢件事发生嘅。你翻到去依然要用羊城通去嘟嘅。咁樣啦，咁當然當地嘅民眾都會已經用咗微信支付個 QR code 去嘟啦。咁我哋啲外來人就用翻張實體卡，我係用實體卡嘅，我唔知你啦。你係咪用實體卡 我係用微信支付。 哦，你係用微信支付嘅。 係啦，但係呢個係一個重點啊，今日要講。 嗯， 係啊，即係如果你未去處理過微信支付，尤其是國內嗰個錢包， 係或者支付系統啦，係 啊， 支付系統 都唔係啊，係直情我會用呢個平台話俾你。 即係好單一嘅，即係你冇得用支付寶嘅，冇得用支付寶嘅。 我見到係單一啊，直情去到點解咧？因為我講緊我去咗個連鎖嘅餐廳食嘢啦，都觀察咗幾個連鎖餐廳，佢哋已經冇曬實體嘅一啲售貨員去買，即係買餐啊咁樣， 係 全部都係要靠單一嘅支付平台去買咯。 咁嗱，當然你喺南方係咁樣啫，可能上到北方係用另一個支付平台嘅。 冇錯冇錯， 我一定要持平啲咁樣講，因為我知道就雙引擎仲行緊嘅，就唔係獨自無頭嘅，係唔係獨自無頭？ 但係我覺得奇怪嘅呢件事，點解會咁嘅咧？ 可能南方咯，即係南方同北方有陣時都係咁噶。啲電信公司咧，即係可能廣東呢一邊就中意移動多啲嘅。內地就中意互聯互通多啲嘅。 我最近睇一個新聞喎，我哋三個即係國內三個 三大電信商啦，係 係咪合併啊？ 佢本身已經有一個公司叫中國鐵塔啦，咁啊鐵塔公司其實已經係佢哋喺基站上面三間強聯手去製作㗎啦，即係呢啲電信基站。咁啊有啲乜嘢嘅往後嘅推演呢？就我就不便喺度 讲 啦，因为入边都牵涉间间都系国企，间间都系上市公司，咁我不便多讲。 大家留意啲信息就得啦。 即系我都听你讲话个物价指数都几高，特别系广州，会唔会系咁样？P 先 会。我记得我哋几年前啦，即系可能三年前啦，疫情前，我哋上去可能食一个餐咧，系啦。廿零蚊一個餐到啦，即係有飯啦、有湯啦、有菜啦，跟住仲有個嘢飲咁樣。而家咧同一個連鎖嘅餐廳咧，講緊已經接近去到五十幾蚊。 哦， 係啊，即係升幅接近一倍。 係 係啊，咁幾間嘅，即係一間耍功夫噶啦，咁一間就係買豆漿噶啦，咁一間就係買雞噶啦，同埋一間買薯條噶啦。都普遍全部都大概個 range 去到五十幾蚊一個餐。 咁哇，真係五十幾蚊人民幣喎。 係啊，人民幣。 係咪你覺得或者你觀察咧，點解會有呢個情況咧？ 我諗係個生活指數高咗係真嘅，即係我哋都留意，其實而家大家的工資，即係國內嘅工資，尤其是深圳同埋香，深圳同廣州 係。 已經講緊平均個工資去到萬零蚊。 係 係啦，如果講到上海就太誇張添啦。上海前排可能大家睇新聞，去到六萬蚊啦。 但 係 依家最勁係重慶啊！ 系 重庆系啊，重庆嘅 GDP 同埋楼价都系稳占第一位啊！而家好劲嘅重庆系啊，即系跑赢晒广州、深圳啊！ 即系连上海都过埋添、 啊，或者、wow、或者计个累计升幅，一定系佢跑赢， 不得了！ 系即系市系真系唔同啲嘅，系咪先？佢等于一个省、啊，系咪？即系讲啊，可以咁讲啦。好啦，咁啊，即系嗱 ，PC 今日就讲住咁多先啦。即系时间所限，都唔能够分享咁多。不如下集咧，等你再讲多啲喺广州一啲咧，即系叫做食买玩嘅啲体验经历 啊。你而家仲系讲到快餐店啫，我仲未听到你啊。究竟喺广州食过啲咩好嘢啊？或者有咩啲铺头其实已经关门大吉啊？呢个我想知道，因为经历咗三年，其实你都识讲啦。譬如话快餐店都加价加好多啦、 嗯， 但系佢哋加价原因系除咗系叫做赚钱之外咧，其实系为咗生存嘅， 都系嘅， 系啊，因为有权系。个成本、人均成本啦、人工嘅成本啦、租金嘅成本啦、推到焗住你一个餐要去到五六十蚊人民币，系咪先？嗱，呢个都有咁嘅机会， 都有机会嘅。 下集再同我哋讲多啲好嘛？ 好，不过我最后提一提大家。如果咧要翻過來嘅話咧，記得睇一睇自己嗰、那個 回鄉證係咪？ 回鄉證係其一啦，第二個就係自己的支付平台有冇綁定。 好啊，好啊，咁啊，多謝你嘅温馨提示，咁啊，祝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有個美好嘅週末啦，咁啊，星期六愉快，多謝 PC 啊，下集再傾，拜拜， 拜拜。 好，就够。